好了吗？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。总觉得没人了解吧，所以不回答，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。总觉得没人理会吧，所以不说话，三更半夜精疲力尽，不想争论，不想回家。他们说我很情绪化，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，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，无所谓的样子，我不想也罢，我不想也罢，啊，我不想也罢。Hey Jen， 怎么还不接电话？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？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？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。总觉得没人了解吧，所以不回答，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。总觉得总觉得没人了解吧，所以不回答，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。总觉得没人理会吧，所以不说话，三更半夜精疲力尽，不想争论，不想回家。哦，他们说我很情绪化，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，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，无所谓的样子，我不想也罢。 初恋是让人难忘的，但是当中的付出和收获却不一定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。爱之初体验当中的滋味还需要你自己来体会。 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趁时间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弄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唱片还给我， 想走就走，想要来一包抢手烟，发现我未满十八岁，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情流泪，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掉眼泪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许美静她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在质疑她的声音，第一反应就是听到她的声音觉得她的声音很单薄，但是呢正好也是因为这种不完美的因素，反而突出了许美静的唱腔和表达当中的非常特别的地方。这是来自许美静这首作品，我很喜欢，叫做遗憾。 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一切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以免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一切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以免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懂真情可贵。 听到许美静，你就会想起悲情，想起悲伤这样的字眼，因为她的歌曲当中呢，好像都没有唱过很完美的爱情。她的歌里面表达的永远都是分离的遗憾的情绪，就好像她很天生的忧郁的气质和真实的感情生活一样。而爱情呢，也并不是买卖，不一定付出就一定会给你回报，所以经常也会面临遗憾和无奈的情绪。在许美静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熊天平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《渔人码头》。 世界是码头，他收留我停泊，满载的渔火，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，在爱情的码头。燃烧我的船，怕夜黑时候你疏忽错过我分清等候，我已不能回头，天他和月已忘我，和谁厮守？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，我已不能回头。天，你要伤我多久？多么愚蠢是我，多么爱你是我。回首着不走，你给的寂寞。 身边我敢放肆的哭，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

寂寞。 听到这个版本呢，来自范晓萱有氧版本的《氧气》。那个时候呢，范晓萱她是苦恼的、困惑的，而现在呢，她整个人都散发出了温暖的正面能量。每个人渴望的东西呢都不一样，所以氧气你可以把它幻化成任何你希望的东西。有一些人呢希望得到被宠溺、被心疼、被保护的感觉，也有人希望呢拥有白头偕老的爱情，希望现实呢不会和你的想象相差太远。这是来自陶喆，继续来听听看这首作品，叫做《流沙》。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，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，全都不是真的，是骗自己，其实还爱你，爱着你。我一像流沙，我不挣扎，随它去吧，我不害怕。因爱情好像流沙，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。Oh baby， 让我这样吧。 减少了滋味，要如何？ 缠的依恋，细细思念不会累，睡不着不如听风吹，数星星照亮谁家屋檐。我明白要给彼此幸福的机会，内心的誓言不能有缺。你放了太多爱在我眼里没见，可以不用眺望天边也能喜悦，有情人不能朝夕相对也不会伤痛疲倦，自信的人不自恋。我放了很多爱随你披星戴月，好好把握这次缘分去看世界，放心我不会就此狼狈，也不会以泪洗面，我的微笑请你带着一路上回味。睡不着不如听风吹，数星星照亮谁家屋檐。我明白要给彼此幸福的机会，内心的誓言不能有缺。旅途上风景很美，记得要告诉我你的体会，与其感叹人间太多离别，我相信了你不需要也能喜悦，有情人不能朝夕相对也不会伤痛疲倦，自信的人不自恋。我放了很多爱随你披星戴月，好好把握这次缘分去看世界，放心我不会就此狼狈，也不会以泪洗面，微笑请你带着一路上回味。 是礼物，呼吸。